秘鲁卡亚俄日报社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送来了礼物。礼物是由正在我国访问的秘鲁卡亚俄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亚伯拉罕·拉米雷斯·利图马16号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。